小伙子儿时刚呀刚出头，如今似雨的好年华呀，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。 Thank you.

五彩缤纷的大地，托拉